好，翻嚟第四节啦，呢、這个回应网友及两岸军事环节啦。咁我哋回应网友先啦。 系， 咁咧，首先就有网友问到一个问题，就话之前系咪有大陆嘅军机啊？ 系， 就飞咗过去台海嗰边啦。咁就佢有问有冇飞越中线，同埋咧就系咪真系入侵到台湾领空？因为咧佢就话咧喺国内有啲网站， 系 啲人追得好紧要，又话咧直头入侵埋台湾领空啊，喺上面点飞啊，点飞咁样啦。咁都係啦，如果呢個呢就同我哋陣間呢講嗰個軍事消息呢都係差唔即接近嘅。咁我依家講多少少先啦。咁呢就首先呢就解放軍呢就4月15號曾經出動過呢空警500、轟 6K、雲8、蘇30同埋歼11。唔同嘅機架，即係大家你見唔同嘅機啦，好多架啦。咁呢就呢大概中午時分啦，咁喺南海嗰邊呢就進進出出，咁呢就大概巴士海峽嗰位啦，咁呢就東南面就向西太平洋出嘅。咁做一次嘅遠洋訓練，咁佢哋話呢就應該中間呢可能呢唔覺意就環繞個台灣一周。其實就唔神奇，因為呢其實台灣個島呢本身真係喺中國東南面㗎嘛。如果你西太平洋返嚟呢經過真係唔奇，尤其是你如果要返去呢可能係講緊係浙江啊。你翻翻去江蘇嗰邊啲空軍基地咧，你經過真係唔奇嘅。咁啊，順道你話做個繞台遊，其實個繞台遊係咪真係有一定嘅政治意味咧？有機會有啦。但其實咧喺戰術上都有需咁嘅需要嘅。咁所以咧，佢總之唔會入侵到你嘅咩咧？你嘅領空啦。咁但係當然領空就係講緊硬指標嚟嘅。其實咧，全世界嘅空軍都唔會咁敏感去飛呢啲地方，通常會有個咧，我哋叫做防嗰啲叫咩啊？東海有個叫做管制地區啦，即係我哋個空域。咁咧，通常咧就有個預警嘅區域咧，你係會出少少。咁通常佢咧就會喺嗰個預警嘅空域出面啊，即係嗰啲防空管制區出面飛嘅，佢都唔會飛入嚟。當然你話飛入去，佢可唔可以用導彈打你係唔得嘅，因為你唔係入侵領空嘛。但係佢會叫做心理嘅緩衝咯。你入咗嚟，我就會半飛咯。咁呢個係會。好啦，咁依家咧睇翻今次咧有冇做到咧？嗱，你話老實，嗱，我哋又要針對翻個字就是、領空。咁如果你話咧，會唔會派呢幾架機入去領空咧？肯定唔會。你以我對解放軍嘅了解，一定唔會。點解？首先，台灣咧係一個咧導彈密度咧僅次以色列第二嘅國家，佢啲導彈咧真係唔係少嘅。咁咧，我曾經咧喺其他咧地方網站咧就同嗰啲咧國內網友激辯啦。咁咧，我都試過嘅，其實。咁 大嗰陣時啊。 其实都冇耐嘅啫。有一次呢即係我见到佢哋太离谱嘛，咁我想讲两句囉。点解讲两句就辣着咗人哋啦。咁呢不停呢就类似叫我吃屎嗰类嗰啲啦。话我台湾佬啦，我话我唔系囉台湾。你唔好以为写繁体字一定台湾人先得其他大佬。我唔需要讲我香港人嘅咪先。总之我话我就对军事兴趣嘅华人啦。咁我话你都冇军事常识嘅。佢话用嗰啲导弹同佢洗地嘛，我话你咪试下咯，你试一洗一次地，睇下你有冇啲地俾人洗一次。你真系搞笑嘅，咪唔系得你做到噶嘛？咁咧讲翻咧，你话大陆敢唔敢？一定唔敢，因为嗱，老实你如果你睇今次嘅阵容，系咪似系会入侵领空嗰啲机？嗱，老实你光六 K 入侵人哋领空，好快死啦！空警八入侵人哋好快死啦，雲八好快死啦， 飛得慢。 你係得蘇三十同歼十一咧，都還有機會翻嚟。歼十一就死梗啦，歼十一你連你歼十一啊，你連啊，即係英師啊，呢種戰機你都打唔贏啦。 哇！你 連 個成功反航， 你仲要對 F 十六， 你可唔可以成功反航都個問題啊？戰鬥橋中啊！ 嗱，大家記住啊，現代戰機你唔好成日同我講歼十一係重型戰機，然之後 F 十六係中型戰機，跟住然之後咧就你嘅優勢大概冇呢啲嘢噶。你依家係計電戰力，計電戰力咧，你嘅歼十一同人哋嘅 F 十六咧都冇得比嘅。好啦，你嘅蘇三十係最強戰力，咁請問你出咗幾多架咧？我諗啦，如果你出唔翻夠兩個中隊，你敢唔敢飛去人哋飛？越人哋领空啊，即系起码系咪我飞24架过嚟，你敢唔敢啊？我飞24架过嚟，你就敢啦。如果你得4架咧，你敢唔敢咧？我谂呢啲都唔需多讲啦，系嘛？即系你有少少常识都知。另外咧，就西太平洋呢个字咧，就究竟同台湾有几远系咪？其实我哋都未知嘅，要不要等台湾嗰边多啲公布？另外咧，如果你见到佢一出嗰啲机嚟出运八系咪啊？运八系做电子征收噶嘛？咁另外咧就同埋可以做电子战嘅。空警五百系一个空中指挥。其实你睇得出咧，佢今次咧系做一个咩咧？就系战斗机苏海三十、歼十一、护航轰六 K， 然之后空警五百做一个指挥，系做一个远袭任务，其实系打关岛。你问我呢个咧系个打关岛嘅位嚟嘅，咁啊点玩呢？空警五百做空中指挥清场，轰六 K 就系今次嘅主角，就系专炸呢个嘅关岛快递，即系射啲长剑十、长剑二十。 然後運八在附近做電子反制，蘇三十閃十一是護航，就是這樣咯。 哦， 咁咧，你问我觉得佢今次最大嗰个威胁咧，就系签十一都出咧，就即系话咧，佢真系要安排定咧，究竟成件事系点样，啲机种点样互相协调， 系 啦，咁肯出签十一系有进步嘅，因为起码佢冇咁惊会跌机嘛， 对自己副引擎有信心咗啊， 系啦，咁应该咧就会好咗咯。咁咧，如果答翻即系算就答咗你啦，网友嘛，即系你问话飞越中线咧，都未必会啊。其实根本成件事，我谂应该都系纯粹系飞越咗个西太平洋嘅啫。咁啊，有啲人炒作啦，你问我觉得吓，即系唔解放军唔够胆会走入佢领空嘅，同埋入咗领空咧唔会咁样出翻嚟冇事噶。同埋啲冇新闻，我哋应该做翻个紧急消息噶啦。因为唔见咗架歼十一啊，唔见咗架歼十啊，唔见咗苏三零，你放心啦，一定有呢啲噶。唔会净系 F 三十俾咁孤单嘅呢个位置就好啦。另外有个网友问我，佢话点解大陆出亲啲机都大只嘅，永远俾人哋啲机，人哋有中机、细机，但系点解大陆同埋俄罗斯出亲都系大机？嗱，首先咧呢、這个咧喺一个好直观嘅感觉咧，就话国土辽阔咯，因为俄罗斯国土大咯，所以就要用做啲重型机咯， 有功大啲啊， 系咪？我想讲，其实呢个系表面嘅故仔。嗱，我哋识军事嘅咧，我哋就讲多一个观点俾你听，系明噶？其实咧，美国咧空军嘅战力之所以咁强劲咧，大家就成日以为就因为啲战机劲啦。殊不知咧，其实战机几劲都好啦， 心脏 你都需要有奶噶嘛。即系你跑完你会攰啊，攰完要饮奶，饮完奶之后再跑啊。因为你知长途战啦。咁即系最后边个奶多就赢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讲奶妈啦。咁你话？奶妈最好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而家个奶妈咧，就是、你一攰，一我肚饿我就喂你，喂饱你就打饱，我又肚饿我又喂，喂到你饱为止。咁呢个奶妈咧，就即系我哋讲嘅空中加油机。 系 啊，讲空中加油机，全世界边个最多啊？唔使讲啦，梗系美国啦，美国超过五百架。 K C 一三五啊， 其实你数到噶， 即系 K C 十、 K C 十、K C 一三五、 K C 四十六， 系啦，K C 四十六最新，仲有噶，仲有噶 咩 K 诶 K C 一三零嗰啲， 仲有啲咩七六七嗰啲噶嘛？ 三零嗰啲 啦，系啊，即系嗰啲噶嘛。咁所以咧，我想讲咧，其实佢依家 suppose 咧，嗰啲空中加油机就一种类繁多。第二，每个机种都有，陆军、空军、海军、marine 全部都有嘅。即系话咧，佢所有机种咧，佢最重视就个后勤，个奶妈一定要足。每个部队后面一定有个奶妈。好，大家问翻自问，俄罗斯有几多个奶妈？我讲俾你听啊，其实全世界咧，对最多奶妈嘅咧就系、是美国，我冇记错，第二系沙特阿拉伯。因为沙特阿拉伯多钱。 OK， 专可以买啲无聊嘢。跟住咧，俄罗斯就三甲不入嘅。系啦， 咁惨。 咁咧就大陆咧就十甲不入嘅。 哇！ 咁点解大陆十甲不入咧？因为大陆咧就有个伊留申， 七十 八，由伊留申七十六改嘅。印象中就得几架啫，唔知三四架啫。 哦， 好少，冇用嘅，三四架组唔到战力嘅。好啦，咁如果三四架攞嚟做演习就得，睇下得，坚打你神唔得嘅。 数下 你加三架有一次过，你加六架九架咁你。出都廿四架啦，大佬，咁你点啊？ 最低点啊？仲要远管喎、 啊，系咯，远管又慢系咪？咁所以咧，老实咧，中国嗰啲唔算，但系话唔系，而家未出咗嗰啲云六咯，光六 K 要有六啊嘛，咁啊有六唔计咩？有六其实好少嘅啫， 好少有嘅咋， 好少嘅咋，系啊，我印象中佢每次系加三十吨咯， 系 咯，即系佢出啊，佢带油啊，系带三十吨，但你知通常讲亲都过百噶嘛，佢三十吨，你买三架机一次。系咪？咁所以大家明白啊？你如果你唔用翻嗰啲苏三十， 三十吨咁少啊？只要 K C 一三五差唔多一百吨， 系啊，冇计嗰啲啦。 即系K C 十系讲百， 人哋最细个都多过你啊，最大嗰个。所以咧，因为你三十吨咧，人哋咧外国啲网站唔坑啊， 唔坑 唔计啊，你咁少点计啊？你个毛！你不如你话你出价，你出价 J 十五啊？加油机啦，自己同伴加油好过啦，咁都计啊？你孭四吨都计啊？冇计啦呢啲嘢。咁所以咧。大陆呢个嘅有六系唔计咯，唔计咧，净系计伊留真七十八咧，就得三四架，咁所以咧十架不入，二十架应该都到你嘅。 去得远喎，真系。 去唔得远，即系咩意思咧？奶妈唔够点算啊？咪个仔要大只啲咯，咁个仔大只啲，咪就系我自己咧要孭多啲干粮。 O K。 咁所以我个油缸一定要大。其实我想讲，所以你唔好以为啊，哇，好点解呢啲国家嗰啲机咧又大又有多，好似好劲咁。其实调翻转系因为个奶妈咋。 系，所以佢自己都好少用米嘅廿九咯。 即系你谂下，如果个奶妈劲啊，佢使乜用？使乜个仔啊粗到咁癫啊？就是、因为个仔一定要靠自己啊嘛。 所以搏命谷叔 苏廿七都唔买米廿九啊，自己。 同埋佢一定要不停带啲副油箱，咁所以你明白点解佢隐形设计佢唔系太重视，因为佢连飞都飞唔到嗰个位，点同你打啫？系咪？点解佢咁重视近战啊、前斗，全部都系俯冲嘅，全部都系逼不得已俯冲，好嘛？即系我哋用一个比较军事深入啲嘅角度讲啦，唔好成日都好似咧想当然咁讲噶嘛。 系。 好，咁我哋咧就进入咗呢个两个环节噃。 系。 咁啊，两个环节我哋讲下啦，就第一个咧。就 F16V 啊，咁 F16V 咧，依家咧就應該咧係可以叫做賣到俾台灣。之前咧有大陸網友咧就宣言宣語嘅，就喂，依家川普好似話叫停喎，即係 Donald Trump 話唔賣俾你喎，特朗普。咁你哋即係吃招吃屎嗰啲啦。 特朗普成日變喎。 但系問題依家話呢五億軍售應該都冇乜問題喎，冇走雞喎。咁咧就我睇 F 十六咧個前途就唔會細嘅，即系咧你話美國咧會唔會最後唔俾呢個嘅台灣？嗱，一時唔俾就唔代表一世都唔俾。佢可能咧暫時關係個問題咧，可能佢短期唔俾嘅，但係佢長遠嚟講咧，佢都應該要俾 台灣深啲深啲俾咯， 要俾台灣嘅其實，因為你個防空重要噶嘛。如果我可以保持到防空嘅優勢咧，其實你大陸唔敢打過嚟嘅。你嗰啲咩洗太平地呢啲，你都 in your dream 算啦，系咪？呢啲唔好大家真系好认真去讲呢件事。所以咧，F 十六嗰个军售案咧，我自己觉得 positive 嘅， 系 即系喺个战略考虑入面咧，佢需要有， 系 咪？咁你话如果冇需要，连 AIT 都搬走啦，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唔需要担心呢啲问题嘅。另外一个咧，就反而值得咧睇下，因为我咧都睇到有啲眼突，就咧马来西亚竟然会入咧大陆嘅滨海战斗舰， 系 咁啊，即系。即系老实啦，呢样嘢就 有几笨啊！ 笨海战斗舰， 有笨 系啦，个笨系边个点写啊？咪系啦，就三点水，唔系竹花头嗰、那个啊，知唔知啊？就咪嗰个笨，咁就笨海战斗舰，咁咧就出口咗俾马来西亚，就出咗四架噶吓。咁咧佢出四架咧 ，suppose 咧就有两架咧就首先大陆交货，然之后咧就最后嗰两架咧就技术转让，咁即系话咧马来西亚自己组装噶喎。系啊，咁所以咧系几好玩噶，咁但系个吨位好鬼细噶。 系 个吨位系六百几吨嘅啫， 哇！ 系啊，其实系唔 即系呢个大啲嘅快艇 嚟噶，系啊，大啲嘅六百几吨嘅咋，咁啊，当然啦，相对嚟讲价钱就一定平嘅， 系 啦，即系我估啦吓，即系呢个价钱唔高，因为咧佢四架咧都系大概$2.5亿啦， 系 咁即系每架大概就系$6,000,000左右啦， 系 以制啲船嚟讲系好平噶啦，咁咧就佢哋嚟紧会入18架。 系， 咁就你咁谂咯。如果入18架，第一批入4架，跟住有2架咧就自己做，咁剩低啲好多都系自己做噶啦。咁所以咧就叫做大陆叫半买半送噶啦呢单嘢。 系， 咁啊船咧其实680吨咧个轻型嘅护卫舰，咁咧佢衰到点咧？系应该连啲导弹都唔多嘅。咁你话你又要做反潜啦、防空嗰啲，全部做唔到嘅。 咁细梗唔得啦。 唔得啊，680吨，装到啲乜咧？ 系啊。 咁当然啦，佢本身系 DB 啦，系咪平甲板啦？咁呢啲正常嘅船嘅样嚟嘅。 系。 咁做啲近海巡逻啊、护渔啊、救援就得咯。 系。 即系上面有啲机炮嘛。 系。 30mm 机炮啦，12.7mm 机炮啦，几枪啊，炮都唔系啦。上面有对空对海搜索雷达，即系呢啲正常船会有嘅嘢咯。 系 导航雷达啦、光电火控啊、通讯资料链，即系啲正常嘅嘢嚟嘅。 系 咁咧，你话造成一个嘅编队系可以咯。但系如果你话要有作战能力，就可能连打海盗都有啲问问地嘅。你问我觉得打海盗都问问地，因为你打海盗人哋都有噶。 海盗都同等火力啊！ 海盗有火箭炮添啊，射埋嚟，你估笑啊？ 系啊， 即系所以当然你话你啲机炮咧离远啲 mark 咗佢射佢嘛， 系 咁都得嘅。咁依家亦都唔系人手操控嘅，系咪？咁所以就都有啲一定威胁。但系咧，你冇一个绝对优势，咁可能咁谂啦。马来西亚会觉得咧，我哋其实个敌人又唔系话即系好强啦，或者即系唔系好好战啦。 系 咁啊，引入又好过冇啦。咁啊，悭翻啲唔使整啲大船啦。 系 咁啊，呢啲叫做咧得睇唔打得个睇得啊嘛。 系 个样咧望到恶噶嘛。咁所以咧就如果咁样做咧，佢哋个海防压力唔会太大咯。 系 所以就值得去玩下。 咁都系巡逻船嚟嘅啫，主要都系做。 系啊，应该就战斗力就唔大噶啦呢啲船。 系啦。 咁所以咧就大家即系要睇啦，因为咧大陆咧而家嗰个出口咧个政策系好前瞻嘅，同埋系好积极噶，即系佢哋系会谂晒咧帮你嗱，我帮你设计个方案啦。 系， 首先咧，因为你平平地啊嘛，咁我帮你设计啲平平啲嘅船， 系， 你要乜咧就尽量用你个 budget 砌到尽， 系， 咁咧就剩低咧就如果唔够钱咧，我借俾你，或者咧就你有龙眼就攞龙眼咯， 系， 你有橡胶咪攞橡胶咯，冇所谓嘅。咁另外咧，條數點還咧？我分5年10年有得傾嘅。咁咧，最後個技術咧，就你一定用我嘅技術。係啦，咁當中咧，你想要我轉讓俾你都仲得。 总之个务求就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咧，你要我咧就卖白粉，我一定令你上瘾为止。你上瘾之后咧，我就源源不断咁俾你啦。之前送啊、卖啊、氹啊，乜都做齐。咁咧呢个咧就会佢个出口政策，因为咧如果你同美国同俄罗斯打，就永远都难噶啦。人哋货卖得贵过你，但系啲嘢靓过你嘛。后勤咧始终都仲系好大陆少少。点计到？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喺大陆咧要喺个军事武器嗰度面打咧，佢仲要打土耳其同南韩啊。其实喺高端市场系难打嘅，所以佢一定要咧揾一啲低端国家去做啦，甚至乎有佢嘅 market， 例如做空中无人机市场咁咯。系啦，咁咧就对中国嗰个嘅武器出口咧，我暂时都系审慎，系非常审慎地。少少乐观， 无人机好似几买得噶， 系，所以系非常审慎地嘅少少乐观， 系咯， 系啦，咁啊呢个系会其中一样嘢啦，咁啊大陆如果佢嗰啲咩电磁炮嗰啲再做得劲啲咧，讲到全世界第一可以做到，跟住佢嗰啲嘅马伟明博士真系可以做到佢嗰个嘅直流电系统，然之后可以喺呢个嘅航空母舰上面咧，唔需要核动力咧都可以发射到呢个电磁。Atmos 啦，即系我哋讲嗰个叫做电池弹射，电池回收，你做到咧，你就当世界噶啦，系、哦、咪？ 好， 好啊，咁我哋今集嘅军备线嚟到呢度嘛，下集再同大家军事道话啦。 咁记得订阅我哋巴台啊， 埋我哋 share 啦 ，share 有 like 啦， 系， 同埋就嚟我哋网聚啦， 系，我哋网聚6/1，咁啊喺 Facebook 度报名啦， 系啦， 咁同埋留意我哋嘅健康产品啦，有糖尿同埋痛风有帮助嘅， 系啊，食住睇啊， 好嘅， 好。咁就下集再同大家講武器言，拜拜。